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 好久不见 傅老师。好久不见，是的哈，上一个月好像又见了，只见了一次。那这个月呢，咱们又要加油的学起来了，同学们啊。上一次我们的课程呢是结束在水这样的一个词根上边，今天咱们时间紧任务重，还有很多的难词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攻克，所以我们话不多说，就从现在开始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难词的词根 aqua AQUA。 上一次咱们说了它的意思就是水，它的意思是非常之简单，非常之纯粹，就是 water， 没别的了吧？ 没别的了啊！所以大家在那商场里面啊，朋友们看到那个什么补水的那个油啊、那个膏啊哈、啊、那东西，哎，你就看那个包装上面都会写一个 AQUA， 意思就是水。这个词根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我给我自己算了一下，我好像就是命中属水啊，所以你看我柔情似水，是不是朋友们？对吧？哎，所以这个。啊，这个水啊，所以我很喜欢。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例子不成立啊，咱们要相信科学啊，反对这个封建迷信啊。所以说这个是傅老师自己的一个戏谈笑谈啊，同学们切勿模仿，切勿相信啊。他只是为了 柔情似水，大家都能感觉到啊。 啊，这个倒是，这个说傅老师柔情似水，说您因此而喜欢水，行，那我们这我们能相信，说得过去啊。 好的，开玩笑了，刚才。啊，那今天我们学的这个 AQUA 啊，就像刚才金子老师所说，它非常朴素，它没有那么多的变来变去的，它就表示的是水。所以一会儿咱看到的所有的词儿，你就往水那儿想。比如说第一个单词儿，咱们看一看啊。 第一个单词儿啊，它的这个中文含义呢是水族馆、养鱼池和玻璃缸。我们在词根1.0的时候呢，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这个单词了。我们等于说是一起来复习一下啊 ，aquarium。Aquarium 拼写方式呢是这个 aqua 加上一个 rium， 来请老师总结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后缀？ 在 aquarium 这个单词里面啊 ，aqua 刚才咱说了表示水，后面的这个一大串啊，其实它是一个名词的后缀，它表示的是一种容器，所以呢 aquarium 从字面上来看，它是个容器，它不能装别的啊，不能装米饭，对吧？啊，不能装猪肉啊，它只能装啥？装水。大家想想啊，这是啥呀？水装好了以后，咱里面得养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养鱼缸啊，那鱼缸，或者再大点儿，我们说那个水族箱，再大点儿那个水族馆，哎，只要是搁水里边养鱼呀、啊，养各种的小动物，哎，就这些东西都叫做 aquarium。比如说朋友们，如果以后您来咱北京，来首都，您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就叫北京动物园，是不是啊？两个地方您要一定去，一个是咱们的熊猫馆，里面好多可爱的熊猫宝宝，还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就是这个 aquarium， 因为在这个水族馆里面，哎呀，有好多非常珍贵的啊，这些水生的一些动物小鱼儿啊什么的，非常好看，就叫做 aquarium。 不错，学这单词还顺道推荐了北京的旅游名胜哈。 是， 那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 啊、 您要是想去看这个水族馆、养鱼池啊，大家可以去工体南门的，叫做富国海底世界。 哦，太好了！一会儿咱们俩把这俩单位都艾特一下啊， 是给个广告费什么的哈。 啊，您想想，咱北京现在要开冬奥会了，是吧？您除了平时咱们看看啊这种厉害的比赛，是吧？那您干嘛去？哎，您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去看一看，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的地方啊，这种生活的体验啊。 是的，尤其是带着小朋友们去认识这个水中这些动物、植物。哎，水族馆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总结一下 ，aqua 表示水没问题 ，aurium aquarium 是一个名词后缀，表示容器，所以呢装水的容器，顺道里边装了鱼装了虾啊，就是养鱼缸水族的玻璃槽水族馆等等啊，这个概念比较简单，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 好的，嗯， 好，来啊，我们第二个单词叫做 aquatic，它的拼写方式呢是 aqua 加上 atic， 一眼看过去啊，这个什么 tic 呢，就颇像一个形容词的后缀，不知道说对了没有？ 哎，咱们说呢，只说到了一半啊，当然啊，金老师肯定是知道的啊，把那个剩下那半舞台给了我啊，这个 ic 啊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对不对啊？但是大家记住哦。ATIC 它不见了个 AT 吗，对吧，那就厉害了，那比 IC 就更厉害了啊。IC 是单纯的形容词，这个 ATIC 它就是既是形容词也是名词，所以你看这个词 aquatic 啊，跟水相关吧，对不对，所以它既是一种形容词的在水里面生长的，是吧朋友们，还有一种，那你想想在水里生长是啥呀，那肯定是什么水生的动物水生的植物啊，所以大家要记ATIC， 就您别以为一个 IC 它就是形容词，哟，它前面多打字母，它就更厉害了，一会儿是形容词，一会儿是名词 啊。所以您意思是说，这个 TIC 和 ATIC 既可以是形容词的后缀，也可以是名词的后缀。那在大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好好的记忆一下了。那我们来看它的含义呢，就是水生的、水栖的，比如说水生的植物、水生的动物、水生的生态系统，英文怎么说呢 ？Aquatic plants。 这个 plant 表示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植物，对吧？所以说 aquatic plants， 哎，就是水生的植物。 水生的生命呢，叫做 aquatic life。 很好，那么水生的这个生态系统呢，就叫做 aquatic ecosystem， 哎，导师就是水生的生态系统。比如说啊，那老师啥叫水生生态系统啊？啊，大家想想，咱们这个在水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河流污染了，对吧？哎呦，大量的含磷的一些物质，呱啦呱啦全都跑到水里去了，结果水里面怎么样？那个水草就多了。朋友们，这水草一多的话，水底的那个氧气就少了，是不是啊？所以水底下的那些aquatic plants, aquatic life, 都因为缺氧得全都死了，大家看，那这样的一种 aquatic ecosystem, 这种水生的生态系统是不是就被破坏掉了，啊，所以它指的不是具体的某个小动物，它是由各种的这个生物所构成的一个系统，这就叫做 aquatic ecosystem。 但是大家看现在青山绿水的，哎，我们更重视环保了。你会发现，现在咱们那个河、那个湖，是吧？那个什么的，都变得特别清澈了，就还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 aquatic ecosystem 啊。 咱英语平台哪只是一个英语课呀？我看这个涉及多门学科 啊，是不是？这生物课也来了啊，地理课也来了，还有思想品德课更是了。是不是？来，这个水生态系统老师给大家解释了，同时这个词呢也不仅仅是指这个水里的水生的水吸的，它也可以指水面上的、跟水相关的、水中的、水上的，有水下的就有水上的。您比如说像一些水上运动，好了，我知道咱们同学们呢可能并不是很多的会从事一些水上运动啊，咱第一呢也不是运动员，第二呢可能也不怎么靠海靠江靠河的，所以呢大家能不能列举一些比较你看过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水上运动。水上运动呢我们可以说 aquatic sports， 非常简单，aquatic sports。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过那个由快艇牵引的那种水上的滑水板，我觉得那个非常酷 啊！ 水上牵引那滑水板大家看过吗？就感觉就是要不要牵引，反正你都能在那个浪里，随风飘摇，像一颗海草，海草。 对，不过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啊。这个呢，我在那个海上，就是我头几年不是那个能就是去摩洛哥嘛，在摩洛哥那个大西洋啊，就有很多啊，朋友们很神奇，就是私人的。把这块海域它都给搭起来，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里去冲浪。然后我和几个欧洲人得就去了，我还弄个那个板儿，大家知道吧？就那个啊 ，planning 那个板儿，我就去了。到那之后才发现没咱想象的，还像棵水草滑啦滑啦的，那个劲儿啊，你得拿捏的很好。它其实你看着很轻盈，但它你的腰部的肌肉啊什么的，你要非常用劲儿，腿部的肌肉才能架得住那个浪花，是吧，朋友们？但是我觉得这种 aquatic sports 还是很有意思的，它真的是一种融入大自然的感觉。很好。 来了，同学们给我们补充的一些水上运动呢，有水上直立飞行、水上自行车、水上摩托艇、水上滑翔伞。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海边去玩的话，这些运动啊，都建议您尝试一下。这也是一种清水运动，也是一个人在大自然当中的啊，一种非常美好的运动，既能够展现你的体魄，同时呢，又能够锻炼你的意志啊，还能够让你亲切地感受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交融，非常不错的运动啊，又是体力运动，又能得到精神的享受了。 看来大家都挺厉害的，你像我这种土鳖，我真是土鳖啊，我只能在陆地上，不会水，就是土鳖， 跑步啊啥的啊。 对对对， 一到水呢，就发现差点出事故啊，所以还刚才还说自己缺水呢，我看还是离开点水吧，是吧？ 哎呦妈呀！ 好，那咱们就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这个水上运动的一个词儿吧，叫 aquaplaning， 它的词儿呢组成是 aqua， 后面加上一个飞机那个 plan， plane， 把那个E 去掉 aquaplaning， 就是专门指这种快艇牵引的滑水板的运动。 哎呀，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潇洒很帅气的运动啊。 是 那个 planning 那个词啊，就刚才金老师所说，它是飞机是吧？但这个飞机呢，它是动词的时候叫滑翔，所以说在水上滑翔就是这个什么快艇牵引的滑水板项目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词是计划的意思，跟计划没有半毛钱关系啊。它是飞机那个滑翔的那个动词。 是的，就是擦着水面即驶，擦着水面即驶，所以大家别看那个动作看着还挺潇洒的，其实很大程度上要对你的核心力量、 体力， 对你的核心力量的要求非常高啊。其实也不仅仅是你的手臂在驾驭，或者是你的足部在驾驭，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的核心力量，用核心力量在驾驭，还加上你有对水感，你得有那个板感才行，是吧？ 是，没错。 哎、aquaplaning 哈、这是做一个补充。你看，咱又成体育课了，英语 PK 台啊！再继续来补充一个，咱来整一个养殖业 aquaculture。你说 culture 不是文化嘛？但是 culture 也是那个什么呀，养育的意思，是不是？ 对，没错啊，这个里面呢，其实咱们学过 CULT， 我记得是 1.0 当中的四字母的第一个词根就是 A， 就是那个 CULT， 表示耕种的意思。 对， 这里这词多好玩，在哪耕种啊？咱不在土地上耕种了，咱跑到水里去耕种去，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啊，咱们什么养虾、养鱼，对吧？这你看是不是都是一种水里面养？所以这种产业就是咱说的水产养殖啊，或者叫做水产业啊，都叫做 aquaculting， aquaculture 这个词儿了。 对了，所以说哈，这个词儿也简单，大家记住 cul cult 就是耕种的意思，在水里耕种，水里养殖。来看下一个 aqua lawn， 可能同学们马上就猜出来了。lawn， 你说老师这不是肺吗 ？lung 就是肺。所以水里的肺是什么？水肺呀、水肺是什么？不是你交的电费、水费、煤气费啊？ 那个肺啊，我们呼吸的那个肺啊。好，这个词啊，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朋友们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水肺，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抽象，我可是亲身用过的、经历过的啊。有没有人想听我讲一讲啊？ 简单的跟我们说什么感觉？ 第一，我们要解释一下 ，lung 这个词表示肺。为什么这个词叫肺的意思？因为它是个词根，对吧，朋友们啊？这个 lung， 请注意，它其实是一个来自于印欧语系的词根，它古老到都没朋友了，非常古老。那么这个词在印欧语系当中，它只表示一个含义，叫做空气。大家想想，我们的肺是不是吸气儿的地儿啊？对吧？所以这个词跟它最开始的意思是空气，然后慢慢的在医学当中叫做我们身体的肺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是水肺是什么呢？在我们北京啊，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咱游泳的话，比如游个几米、两三米就差不多了吧，对吧？那个地方可以下沉到50米，朋友们。然后我 肯定是水库吧，类似于 不是水库。就是在北京很繁华的一个大厦里面，它是专门一个深海潜水的地方，就它模拟那个深海潜水，啊，然后我都去了，穿那个鸭蹼啊，那个衣服什么的，跳进去的时候你说、不能跳，人说为什么？因为你下沉到5米啊几米以后，你的肺已经受不了了，所以你要想下沉到底下20米30米，你就要在你的身上做一个装置，那个装置用它来呼吸， 并且它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肺抵抗这个水压的那个力量。 嗯， 这个东西就叫做 Aqualung 水肺， 轻便的潜水器。 对，在这个潜水这个领域，它对于潜水员来讲是救命的啊！如果没有它的话，这人呀，我跟大家说，对，你别说十米了，你下个七八米，你已经喘不上气来了，你就开始难受了。 以前又不是有部电影吗？专门就是讲的这个一个潜水的一个运动员嘛，然后他而且他从来都是独自潜水，一潜都潜到水下200米。 啊，对，人家是咱说到速盐，人家叫速肺嘛，对不对？根本不需要水肺。所以他很厉害的， 嗯， 很厉害。 所以说，同学们说了，想到自由潜水的神人，那都得锻炼肺，你的肺功能得特别特别好才可以啊。 是， 好，这个是 Aqualung， 我们又了解了一下。哎呦，你看咱们这个见识可真广哈。 嗯、 接下来成天文学了啊，咱英语皮克还是天文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叫 Aquarius。Aquarius， 首先来看、 嗯、Aquarius， 哎 ，Aqua 加上一个 IUS。这个 IUS 跟刚才那个 IRIUM 是不是挺像的？ 对，其实他们是来自于相同的语系，都是拉丁语系，所以虽然说拼写不一样，但含义都是一样的，都可以表示的是容器。你说老师哪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词那个 aquarium， 那个 ARIUM， 它就表示容器。 嗯， 今儿咱现在看到这个 IUS 啊，它也可以表示的是容器粒子，明白了吧？ 那装水的容器是什么？ 嗯， 水瓶嘛，对不对？ 水瓶， 就水瓶 子。 但这个单词呢，它大写的时候啊 ，AQA 把这个 A 字大写呢，它就是一个天文术语，就指的是呢、 嗯、 黄道第十一宫的什么座呀？宝瓶座，也就是水瓶座。 嗯、 水瓶座出生在我看啊，1月19号到2月21号期间的宝宝们，各位宝宝们，你就是属于水瓶座的，这是一个 astrology 占星术语啊。黄道第十一宫、 啊， 宝瓶座和水瓶座，大家有吗？有没有水瓶座？有水瓶座的同学、 嗯、 请扣个一吧。啊，对了 ，Aquarius， 水瓶座，这有啥讲究吗？啊， 讲究啊，有的是有讲究，可以在花絮当中跟大家讲究讲究。 太好了，啊、 对吧？嗯，水瓶座啊、 嗯， 这就是 期待啊， 所以我们也就学会了一个占星的术语哈，一个天文的术语叫做 Aquarius。 嗯、Aquarius、 哎、还真的有 水瓶座。 我们这位广州的小颜 Beauty 同学，他就是水瓶座的，你看看 啊， 也叫宝瓶，也叫水瓶啊。 嗯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有自我想法的这么一个星座啊，要是你是这个座的话， 啊、那就很有个性，是吧？ 嗯， 啊、 也是比较 识别度很高。 是，哎，你说的这句话说的很对，识别度很高，就人群中吧、 啊， 就是那个很不一样的那个，大家都往右，他非得往左。 啊！ 大家都在一个餐馆里热热闹闹的吃饭，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我想到一个俚语。叫做 think different， 是吧？ 嗯嗯，对，是的 ，and behave differently， 有意思啊！ 好，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补充的啊，这个 aqua 相关的一些单词真不少，水族馆、水生的、水质、水产养殖、水肺啊，滑板那个滑水板、快艇牵引的滑水板运动，还有水瓶座啊等等这些， 嗯、 请大家呀、啊、都记得喽。A Q， 太有意思了。 Aqua。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往古老的含义去延伸。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词根呢是 archa，archa 或者是 archae， 它的含义是、 嗯、ancient， 就是古老的意思啊、 嗯。 有朋友说，老师，那个古老不是 old 吗？是吧？ old 仅仅指的是年纪，对吧？我们指的是用年代啊，所以你看一个年纪，那形容人年纪，对吧？ 嗯、 那这个你不能说一个人他特别的 ancient， 这太可怕了，是不是？只能说他很 old、 嗯。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词根，它是一种年代的感觉，年代很久远啊，古代的这种感觉就叫做 archae。嗯， 这个词自带古老的含义， 对， 嗯，有多古老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archaeology。好了， 嗯， 又出现这个大家熟悉的词根了 ，ology，ology，ology 是什么含义啊？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 嗯，咱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啊，大家应该跟一加一等于二似的哈啊，脱口而出 ，OLOGY 表示的是学科啊，所以这个词 archaeology， 同学们，它是个学科，它研究什么的学科啊？啊， 研究那些古老的东西、古老的物质、古老的事物。 很好，所以你想想啊，那些考古人员是不是人家啊翻山越岭是吧？啊，上天入地干嘛去？是不是发现一些古老的什么古董啊、古代的遗址啊、遗迹呀、啊？啊、 嗯， 所以他们是研究这个学科的，这是一门学问 ，archaeology 考古学。嗯， 是，我觉得涉及到这些学科的术语啊，有时候都挺拗口的。比如说，我们想说一个考古发掘、嗯，同学们听好了啊，要用它的形容词形式叫 archaeological，、 嗯、 叫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嗯，这个 excavation 啊，表示就是挖掘的意思，是吧？所以你看这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哎，考古挖掘，考古发掘啊，在我们的考研，我记得每年呀、啊、就出了这么一篇文章，它就是讲啊，就是这个考古学啊，有一种呢很简单的，在地面上的，比如大家想想长城。金字塔，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巨石阵吧，是不是？你看，那很简单。有一种啥呀，不太好弄，为啥？在地底下，对吧？哎，那在地底下，你就得想怎么挖呀，不能破坏它呀，它就涉及到很多学科的啊，历史的、人文的、化学的，有没有？物理的，对吧？所以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archaeology。是一个很简单的学科啊，拿一个铲子挖就行了，不是的，相当复杂，是吧？ 是的啊。好，这个词呢大家就记得好了，反正你只要一看到什么 ology 就知道是学科，再加上你一想到是 archae 啊、哦、是考古，那这个单词就非常好记了。我们来看哈，一个应用比较多的一个它的一个单词叫做 r， 首先是 archa， 后面加上了一个 ic，它的读音呢 archaic， 哎 archaic 这个词啊，你看这很难读是吧？为什么？它离我们太远了，它都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标准的哈，这么一种发音的这种原则了啊。不过大家背背的好吧， archaic、 嗯、 archaic 啊，这是啥意思呀？大家看看 archa 表示的是古老啊，后面个 ic 简单，你看这儿是不是形容词后缀？刚才咱讲的 ATIC 是形容词加名词后缀吧，所以这个你看 IC 它就是简单的形容词后缀啊，所以这个词很简单，就是那种古老的、古代的。那大家想想，那古代的东西有的现在还能使，那有的肯定都报废了，是不是啊？所以 archaic 哎又延伸出了一个含义，就是咱们说的废弃的、不用的，所以这个词很丰富。 哎，读一读，你仔细去感觉一下这个单词，你就觉得它读上去那个发音都非常的古老。你看哈，什么现代的、摩登这些词 ，modern， 对吧？什么 trendy， 对呀、啊、，trendy 这些听着就很时尚，这个叫 archaic。 对，往下压。 Archaic， 好像深深的埋在了黄土三尺以下的感觉。 就是、听着就有一种石头的感觉、，archaic。 嗯， 是吧，就比较石头的感觉，所以啊它第一个含义是古体的，已经不通用的。比如说一些语言呢，什么语言是比较一种古体的语言，一些早已经过时的陈旧的东西、 嗯、 比如说一种制度已经过时了而且不公平了需要改变，我们就可以说、 嗯、 The system is archaic and unfair and needs changing 就好。 是的， The system is archaic， 就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对吧？当然这其实是 archaic 的第二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说的古体的。比如大家如果去读一些中古时期的一些诗歌，甚至是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时候也有一些诗歌比如我们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对吧？我们去读这个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作品，我的妈呀，这写的啥呀，看不懂啊。你这是英文吗？它是英文，你看不懂。为什么？就像我们的繁体字一样，它有很多是古体，对吧？ 对 啊，古体，所以妈呀看不懂啊。但是它也属于是个语系，就是我们说不通用的。那么第二个含义就是呢，比较陈旧的、过时的。 所以它是两个含义，大家把它搞清楚啊。 平时咱们要说早期的什么东西，古代的什么东西，咱们直接可以说 archaic， archaic art， 古代艺术，就用这个词来形容古代，就可以替代那个 ancient 这个单词。好，这个是。这个比那 ancient 好像还要古老一点，感觉 再远一点， 再 远 一些，就是远古的。 对，比如说，对，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到欧洲，可能看到的是一些啊14世纪、17世纪哈的这样的一些城堡啊什么的，我们可以管叫 ancient。但如果比如我们去南美洲哈、啊，看到一些就是草屋啊，就这样的这种建筑结构了，那这种结构我们就可以叫做 archaic 啊、这个 art 啊，所以它更古远，更原始一点。 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些有古老历史的、有年代味道的东西，他们特别痴迷于或者是说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特别喜欢古代研究历史，然后觉得哇，这个历史读起来哪是趣味无穷，想到那个古人和今人能够在同样的时空里交汇，就让他们浑身都非常的激动。 没错，嗯，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嗯， 是吧？啊，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特别喜欢现代的东西，他对古代呢、不是很感兴趣，他对现代以及对未来的人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有浓厚的兴趣，乐此不疲。 没错，你看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哈，他们喜欢什么呢？喜欢《红楼梦》，他们拿着《红楼梦》，哎呀读啊，然后每一句话背后的这个 爱不释手的揣摩，对不对？ 对啊，但有些朋友们呢，他们特别喜欢看这种，futurism， 就这种未来主义的小说，比如大家看过的《三体》，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很有意思的哈，这种科幻性的这种小说，所以每个人的兴趣点可能不一样。 是的，我们来做个小调查吧，同学们，现在看直播的同学们，你觉得你是对这古代的东西特别偏好呢，你还是对现代和未来的东西特别偏好？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下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好不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是什么，大家可以再给我们留言呢、可以说说你对哪一种，对古代感兴趣的扣个一，对现代或未来感兴趣的扣个二吧。 不过其实呢，我们所研究的很多文学作品哈、你能感觉到很多作家也是喜欢怀旧的啊，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像这个威廉福克纳啊，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华盛顿欧文啊，对，他都喜欢过去，是吧？就哎呀，过去太好了，是吧？但是呢，有些作家的话呢，他还是比较喜欢未来的，喜欢那种陌生的。 是，我这边好像二的比较多一些，一也有啊，算是有一种平衡嘛，大概有一个三七比，大概有一个三七比这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同学呢是两者皆喜欢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了解了解大家的这种兴趣喜好哈。 对，其实你去问你说你喜欢谁的作品，就那个，比如你喜欢马克吐温的作品，那多半可能是一个乡土怀旧派，是吧？ 有的人他随着年纪增长，他也会变得比较的怀旧和复古一些。 怀旧， 我说的是那种啊，我说的是大家对古代的东西特别痴迷的这种。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看古装剧呀、你特别喜欢去研究一些古籍呀、你特别喜欢读历史啊这种，对对，这种啊，就是说一的啊，说一的哈、有一说一。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下面一个单词叫做 archetypal、后面加的后缀是 typal。 这个单词很简单啊，你看 ARCHE 表示的是古老，是不是？后面这个 TYP 大家看看，不是就是 type 嘛， TYPE 嘛，对吧？type 不是表示种类吗？类型吗？ 对，型， 对吧？ 型， 对，所以这个单词你看 archetypal 它是一种类型，这个类型呢，它是仿照以前的那个样子弄出来的，对不对？好，所以你看看你造出这样的一个原物形象，它的原型是谁的？你看仿着以前那造的，就这单词 archetypal 的意思就是原型的 啊，原型的原来的形状。后面一个单词也是叫 archetype， 那就是原型了呗。 对，没错，刘老师 现出原型了，你的原型， 你原型，对，以后孙悟空都说现出原型，对吧？就这个词啊 archetype。 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音乐之声啊，就是唱 都是一缕金色的阳光，对吧？啊，那大家要知道它的原型是谁呢？它的原型这不就是《简爱》吗？对吧？那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性家庭教师，就这个形象嘛。啊，那么我们再想一想《狮子王》这部电影，对吧？啊，你想想那个《狮子王》这个故事是它的原型是谁呢？其实不就是？对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吧？还有我们中国有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叫做《荆轲刺秦王》，记得吧？啊，有没有看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镜头，就是往那个大王的耳朵里滴水银啊？整个的情节其实不是也是源自于这个哈姆雷特嘛，对吧？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大家有没有看过？ 嗯， 对吧？ 印象太深刻了哈， 是不是啊？其实这部作品是来自于啊西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啊，叫做亨利·吉姆斯，他写的一部小说叫做《黛西·米勒》啊，所以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复制，可能有些灵感或者说有一些情节的巧合啊，所以总之呢，就是在有些作品当中可能这个人物他是和某一个之前的小说哎，它是借鉴了啊，就是以它为原型来做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词。 我们听众当中还有知道梅婷的，那您这个呵呵、是有一定的阅历了哈。 对对对， 您知道那是您是有一定的阅历了。 对， 那就是 还有你比如说，对，比如《红楼梦》是吧？这部剧作。那么它里面的有一些人物其实可能就是映射当时晚清清朝时候的有一些什么大臣啊，或者说有一些的这种官员啊，对吧？哎，以什么谁的这个 archetype 为原型，哎，创作的一个人物形象都可以叫做 archetype。 这个单词儿虽然说它是原型的意思，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呢，是典型。 嗯， 所以它是原型和典型的一个 综合体。 综合体，对了，又是原型又是典型，怎么理解？来，我们看个例子，我们举一个披头士乐队的实例。我们说披头士乐队呢是典型的流行音乐乐队。 嗯 ，The Beatles were the archetypal pop group。哎，就这么用的 archetypal， 说他们是非常既是原型的又是典型的，这是为什么呀？他们身上带着什么？它是最原始的流行音乐乐队的特征嘛？ 那个最典型的特征是吧 ？Archetypal 啊 ，pop group。嗯， 对。说这个人呢是典型的美国影星，人家们说，哎，美国影星是什么样子啊？哦，那你就去看谁谁谁，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说、，she's the archetype of an American movie star。 你看这个 archetype 这次真好，是吧？啊，你比如说金星老师，哎，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播音。主持人的形象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和蔼可亲啊，口齿伶俐，热爱听众朋友们。你看，他就是什么 archetype， 是吧？ 嗯，我们来说同学们， 好 啊，说同学们，一个典型的外向者啊，你看你们是不是啊？一个典型的外向者呢，是更喜欢行动而不是沉思。The archetypal extrovert 指啊外向者 prefers action to contemplation。Risk-taking to heat-taking, certainty to doubt. 说这种外向的人呢、啊，一来呢是更喜欢行动而不是沉思，二来呢更喜欢冒险而不是谨慎，三来呢更喜欢确定性而不是疑虑，比较坚定。你看， 真是这个 extrovert 这个词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咱们一说外向人就是什么啊 ，easy going 啊 ，easy going 啊， 那 这个词 easy going 是随和， 随和的，哎，它不一样，对吧？而且它词性也不一样，这个 extrovert 里面看 extro 意思就是外面，那个 vrt 表示旋转，你想想外向的人不老往外旋转吗？是吧？多交朋友啊，对吧？所以这个词很形象，你看我们学了词根以后，哎，好的词儿你这么一分析就能把它记住。 是的，你看这些 risk taking, heat taking, H-E-E-D taking, certainty, doubt 啊，这些词儿都可以组成在这样的句子里面来使用啊。 特别这个 heat taking 这个词，我希望大家可以背一背啊。heat 这个词表示的意思就是小心谨慎啊，哪儿哪儿都留意，就是那种感觉。哎，对，所以我们都学过 risk taking 表示爱冒险的，那反之就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就叫做 heat taking。 这个词太好了，朋友们啊， Just like 傅老师， 我都激动了。 对呀、 啊， 就是傅老师的这个 archetype。 他就是傅老师，就是一个 heat taking archetype 啊， 典型的啊，那谨小慎微啊，那这个那思前想后的呢。 哎呀妈，这不哈姆雷特二吗？啊， 那生怕暴露自己行踪了， 是， 就是人秘密行事。 是，在晶晶老师面前啊，我已经透明的，哎，就像一缕光一样。有这么夸自己的吗，朋友们？ 哎，真的，这夸也是夸绝妙了哈！ 你看看， 自己都上升到了，上升到一缕光了，简直是，多么纯粹呀、啊！多么纯粹的光啊！哈，严肃点啊，严肃点，咱们接下来这个词老严肃了。 嗯， 来，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严肃脸来讲这个词儿。来，傅老师，来，那严肃脸摆起来。 干啥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词，叫做。ARCH 表示统治、 嗯、 我们看统治、嗯、联想到一个君王的脸庞啊，一个君王那个君主的脸庞，没有哪个君主是那个 嘻嘻哈哈的哈，没有哪个君主是跟你那个开玩笑的、 嗯、 除了个别比如发型有点乱之外的，但是总体来说君王都是比较严重比较什么说言迟语重， 对， 说话比较迟缓啊，然后呢，就表情比较凝重，给人一种威严之感，是吧？就这个词儿叫 arc， 它的意思就是 to rule 统治。 没错，其实这个一统治呢，没办法啊。比如说当个小领导以后，你就发现你必须要变成那样的一种样子， 嗯 啊，因为你的这个角色是这样子的。同时呢，就是当你当小领导以后呢，大家就会。从心里面马上对那个全新的一个认知，就是你变不变，别人对你的感觉已经发生变化了。 嗯 啊， 是的， 对，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是， 所以你问问自己，愿不愿意当领导，是吧？回到这个单词，朋友们 ，ARCH 为啥表示统治啊？啊，以前我给大家都讲过，因为 ARCH 还有一个含义叫做那个顶儿，那个房顶儿，那个弧的那个最高的那点。我们就是那个点最高，它的代表的是最核心的，对不对啊？阶级怎么样的最高最高，哎，所以它代表权力嘛。当我的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我一点的时候，我就要对底下开始进行统治了。所以它最开始的意思是顶点啊，权力的顶点，达到一定的顶点，你就可以统治别人了啊。所以后面的单词它很朴素，都是跟统治相关。 嗯，哎。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单词好不好、嗯、先看第二个单词再来看第一个单词。第二个单词列表上的是 anarchy、 嗯、 A-N-N-A-N-A-R-C-H-Y、 嗯、 anarchy 这个词儿比较常见一些，我们来看它是怎么组成的。 嗯，这里的 A-R-C-H 是词根啊，表示统治，大家知道谁统治啊，是不是国家呀，对不对？国家作为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吧，来行使这个统治啊。那么后面那个 y 呢，名词后置表状态，前面的 an 大家记住，跟一个两个没有关系 哦 啊，人家的意思呀叫做没有，听懂了吧？无、 哦、 这个否定 前缀，否定了， 哎， 那都把你的统治给否定了，把你的管理和包括你的政府的权力给它否定了，那是什么意思？哎、 嗯，没人管了， 没人管了， 是不是乱套了？ 哦，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了。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对吧？你看咱们国家，是吧？我就感觉到，哎，治理的非常好，对吧？人民的这个幸福指数非常高，越来越高啊、 嗯， 大家都很快乐，也很健康，是不是？ 嗯， 但。这不能代表整个地球啊！大家知道，还有这些地方乱了，是吧？可乱了啊！你看这次咱这疫情就能感觉到，咱们是有序的，是吧？大家都踏踏实实的哈、啊，哎，戴好口罩，做自己的事儿。有些地方不这样，对吧？乱套了啊，都停摆了。所以就这个单词， 是啊，好多事儿大家共同遭遇的时候，就是检验一个社会制度和这个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在一起一比，哎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 还是咱们好，是不是？ 吓一跳！来个例句哈，说问题在于啊，如何将权力分散而不造成的无政府状态 ？The problem is how to diffuse power without creating anarchy。这个句子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啊，分散权力 ，diffuse power。 嗯， 好，说了这个 anarchy 呢，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叫 anarchism。 anarchism， 嗯 ，ism， 对，很简单。 anarchy 我们刚才说了叫无政府主义的啊、无政府啊这种状态，那后面呢就像 ISM 表主义，所以这个词就叫做无政府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呢，它并不是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它是一种思想，这种想法，是一种理念，叫做无政府主义啊。他就会觉得政府没有效率，政府啥都干不了啊，我们不需要政府，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对吧？啊，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像刚刚金六儿所说，这种大的事情是吧？面前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哪成啊？对不对呀？啊， 是的， 那哪成啊？是不是？ 有 anarchy， 那这个有 anarchy 呢，就有 hierarchy。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面前面啊，把 an 去掉了，加上一个 h。I E R， 变成 hierarchy， 对， 又成什么意思了呢？ Hierarchy， 哎呀，这个我可得给大家好好讲讲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的文明是来自于哪儿啊？ 来自于神话， 爱琴海是不是？爱神话不是神话啊，也可以说是神话啊，来自爱琴海啊。那朋友们都知道，哎呀，在爱琴海上怎么样呢？哎呀，我们知道这个古希腊是不是？如果朋友们去古希腊就知道了，有个特别美的地方叫做圣托里尼啊，哎呀，小白房子是不是啊？可好看了。然后大家再往前往北走，你就发现，哎呀妈，怎么好多的跟小亭子似的啊，都破破烂烂的了。仔细一看，那哪是亭子呀？那都是小房子，一个一个的。我们管它叫什么？神庙。为什么？因为不是人住的地方，是古代在神话当中那些诸神住的地方，比如什么宙斯啊、赫拉呀、赫淮斯托斯啊、海神波塞冬啊、啊太阳神阿波罗啊、泰坦啊，他们住的地方。但是你说，我想住哪就住哪吧，不行啊，房子啊也分高点的。那就牛的神住是吧？牛的神呢？哎，谁更牛，谁房子就大一点。所以你看，这个诸神之间，人家也是论资排辈儿， 也得分等级的， 对吧？哎，也分等级的。所以这个单词 hierarchy 这个词，我记得是当时我在讲词源学的时候啊，我们在讲原位发展史与词汇发展这节课，我在黑板写的这个词就叫 hierarchy， 因为我们知道原位其实它是从啊，我们说的，因为当时科学也不发达嘛，或者没有科学，对吧？所以我们好多都是什么神话呀，就这些，我慢慢的形成了很多习俗，然后慢慢的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那么这个原来文明的形成，就是承载着文字的发展的过程。所以这个单词它其实满满的就告诉我们，就人类对于自身的这个管理，它的一种理念，其实是体现在了神话当中，也就体现在了这个单词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历史的一个词儿，叫做 hierarchy 啊。 所以它的含义就是等级制度，尤其是指社会或组织。 对， 社会等级制度 the social hierarchy。政治等级制度 the political hierarchy。 对， 说一个生活里的，比如说董明珠女士，她位居管理层要职。She is quite high up in the management hierarchy. Hierarchy， 咱别说这个人类了啊，朋友们。那天我陪一个朋友去北京动物园看猴去，好家伙，我跟大家说，不看不知道，人家的猴啊也分 hierarchy 啊。那最大个那猴知道吧哈？那很威严的。当走的那个猴那个吃饭的地儿的时候，都不说话，就直接一站在那儿，那其他猴退下。我不蒙胆的，真的退一下，让他先吃。 猴王先吃，是的。 猴王先吃，是吧，朋友们啊？所以hierarchy 啊，它就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当然，我们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可能也就乱套，对不对？它是一种规则的啊 ，hierarchy。 同学们说， 啊， 当然了，想想悟空、美猴王、花果 山之王，花 果山那是，老大得先吃，那是。 你看 也是生物群当中也有这样的等级制度，是的。 对， 至于为什么有，这就要去研究一下了。 对，当然人类的智慧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理解成这种 hierarchy 是一种君臣之道，对吧？就是臣子会恭敬于你，但是君一定要怎么样呢？爱戴臣。 神，对吧？所以它会形成一个。那如果说大家都这么尊敬，结果你不爱戴大家，那也不行。所以其实我们不要以为它是一个从上而下的，它其实是相互之间它是有流动的。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啊一种管理的模式，对吧？ 是的。hierarchy 这个词呢也可以指一些层次体系，比如我们说不同层次的需要，英文说 hierarchy of needs。A hierarchy of something 就是一个 hierarchy of needs 丰富的层次体系 hierarchy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比如以前我们说什么 a lot of a variety of，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词改成 hierarchy， 也可以表示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层级，是吧，朋友们？ 好，说了 hierarchy 哈，说了 anarchy， 之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叫 monarch。Mono 我们好像学过吧，这个前缀表示 monologue，表示单一的，表示一个，对不对？ 对，没错。像以前我们学过的这个 monotonous 啊，叫做这个单调乏味的， 乏味的，对，无味的， 就老有一个声儿，你说它多乏味啊啊！所以 mon 表示的就是一个的意思。那大家看看后面的 ARCH 表统治，是不是？你想想啊，谁是国家那唯一的一个统治的人？当然是什么帝王了，是不是？统治者了，你看啊， 君王是不是？ 哎， 君王 对 ，monarch， 就这个 monarch 这个人在君主那儿说得上话，这句子，He had the ear of the monarch。他有君主的耳朵，就是什么呀，他在人家君主旁边说话进言，人家就能听进去。所以他说得上话，谁在谁面前说得上话，你看是这样一个表达，他有这谁是谁的耳朵。 我觉得大家可以记得一些句子啊，你比如说，哎呀，感觉傅老师吧在晶晶老师面前说不上话。 哎，对，我正准备说这意思呢。 太好了啊，真好。不过大家注意哈 ，monarch 这个单词啊，现在呢，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国家啊，这个最高的统治者叫做 monarch， 就是他必须他的国家的治理体系啊是君主立宪制，大家明白了吧？啊，如果不是君主立宪制，那就你这个词就不能这么用了，对不对啊？比如说他是国王。他是君主，对吧？他是这个总统啊，他是首相，他是主席，他是酋长，对吧？就是这些名字，可能你会觉得在 hierarchy 当中，他可能都是那个 the top， 但是由于他的政治体制不一样，所以你对他的那个 title 也是不一样的。大家明白了吧？ 好，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词，那真是读音之奇怪。相信大家都没有人见过啊！现在傅老师来给大家我们拼写一下这个单词。 好，叫做 O L I G A R C H Y。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单词。 Oligarchy。 Oligarchy。拗不拗口？ 好， 这是全场最拗口的一个词吧？今日全场最佳了。Oligarchy。别扭，非常别扭。拆分来看以后，这个 olig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奥利给？听上去像奥利给一样。 对，你也可以这么记啊，这个奥利给了是吧？ 就我就记得奥利给了，要不然也记不住这词儿。 好，回到这个词，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这个 O L I 啊，它表示的只有一个意思，叫少。少到可能只剩下那么几个了，就是少， 稀少， 多少的少。对啊 ，O L I G 后面的 A R C 是外，大家知道吗？叫统治啊，对不对啊？朋友们，你想想，哎，你像咱们国家，咱们什么人民当家作主，对吧，同学们？ 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对了，但你要知道，有的地方不是哦，对吧？在国家那么多人，结果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人，他们死死的把握着国家的这些命脉，是不是啊？ 大权在握， 大家想想是啥呀？你有没有听过一词叫寡头？ 寡头，寡，顾名思义就是不多，就是少。 对， 寡头，寡头执政，寡头政治。这个还得搜一下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但他都感觉不到幸福感了。是不是我所有挣的钱，好家伙，我全都被这几个人给吃了，都拿走了，大家明白了吧？你像咱们挣的钱咱拿回家就存银行了，是不是啊？好，对吧？ 买车买房去吧，咱给自个儿花是吧？那自己有地方不是啊？我剩100块钱，创造100块钱的价值，好家伙，99.99，让他给我拿走了，我就剩1分钱了啊！所以寡头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就是已经垄断到极点了，就叫做寡头，就这么一个词， 就剩一个头头了，寡头嘛。 可不， 剩一个头头， 你看看， 所以这个寡赋予它的含义，只就是 olig这个词儿赋予的含义，这也是我们有史以来见到的第一次 olig 这个词根了 olig 啊，这样奥利给的意思是少，是少 olig 啊，当然它不是奥利给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么记忆一下，所以这个 oligarchy 就是寡头政治和寡头执政的执政团， 对 这个含义。 没错， 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规律哈，这个 arc 呢表示就是统治本身，统治这个事情和统治的这个动作，要 anarchism 就是 ana 没有统治了，没有政府了，变成无政府主义了，anarchy 就是无政府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 higher 呢， higher 表示诸神，诸神一样的统治，表示它是分层次分阶级的hierarchy 啊 ，mon 是表示一个。你说那个和尚怎么说 ？monk， 对，为什么他和尚叫 monk 呢？孤家寡人。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哈。对，当然对于 monk 的还有个解释，就是说他脱离尘世啊，就是那些杂七杂八的他已经没有了，他心中只有一种信仰啊，或者说只有一种追寻，一种追求。啊，我们说叫做 monk， 就是较为纯粹了。这个人啊，就是较为纯粹了，就舍弃了许多的东西，变得心中呢只有一个纯粹的追求了，就没有别的了，啊，只为信念而活了。同时呢，也是孤家寡人了，也就与离群所居了呗。 可不， 差不多就是 monk 嘛，所以大家就可以记 mon 就是一个 monologue 独白 ，monotonous 就是独单一的乏味， 单一的 monarch 就是帝王统治元首一个人执政啊，然后这个 oligarchy 寡头政治，对对 对， 就这些哈。好，看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不讲星星了啊，就把星星呢留到下一周再讲吧。因为星星呢也有好多的词儿，要和大家介绍的。好吧， 对， 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三个，大家同意吗？同意的请打一，不同意的请帮我们输送到时空隧道，这样我们还可以再有一些时间给大家讲。来，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单词。我们从水开始 ，aqua， 表示水 ；aquarium， 水族馆、养鱼池、玻璃缸 ；aquatic。 名词水生动物水草，形容词水生的水中的 aquaculture 水产养殖业 aqualon 轻便潜水器水肺 aquaplaning 快艇牵引的滑水板运动 aquarius 黄道第一宫水瓶座宝瓶座 黄道第十一宫 哦，我刚才说什么了？ 第一宫，再来一遍啊、！Aquarius， 黄道第十一宫，宝瓶座，水瓶座 ，Archa， 表示古老 ；Archaeology， 考古学 ；Archaic， 已废的、古老的、古代的 ；Archetypal， 原型的 ；Archetype。 原型 ，arch， 表示统治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anarchy， 无政府状态、混乱 ；hierarchy， 阶级组织 ；monarch， 帝王、统治者、元首 ；oligarchy， 寡头政治、寡头政治的执政团。 好。同学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把所有的单词都记住它的中文释义，同时那些组成这个单词的词根能记多少记多少，最好啊是全都记下来， 全都给记下来。 在我们的单词课上呢，难词不再难了，一个个难词那是活灵活现的，而且学起来呀也是有趣的很。